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 过街楼啊，就是一种跨越街道、连接两侧阁楼的这个建筑，它的作用呢？相当于现在的立交桥就这意思，不过呢就是它上面走人呢，下边过车。现在这个北京城区里边您已经看不着过街楼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城区内的最后一个过街楼已经因为扩建菜市口大街在1998年拆除了。不过呢就在现在两广路上、两广大街还有这过街楼的地名，您要是坐23路、57路、715路，那都还有过街楼这站呢。那关于这朱市口跟菜市口这过街楼，还真有着动人的传说和故事呢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徐徐到来话北京。节目啊，咱们今儿个继续游走京华，跟您说说位于北京南城的这过街楼。过街楼啊，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建筑，它是由城门、城关的建筑形式演变而成的，一般呢建在行人必经的什么村口啊、隘口啊等等等等。那关于这过街楼呢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传说在清代的时候啊，当时呢珠宝市东大街有一家棺材铺，旁边呢还有一个洗澡堂。有一天呢，棺材铺的老板在这个澡堂子里呢，跟一个老头啊一边泡澡一边闲聊。在过去老北京人爱泡澡啊，那么老头就问说，您是干哪行的呀？老板说，我开棺材铺的。哎，现在这个买卖不好做呀，挣不着钱呢。那您想想办法吧。这我有什么办法，你这个嗨，不死人不买棺材是吧，现在行业竞争也厉害，我横不能让人是不是弄死人了，完了买棺材这不成。哎，反正瞎聊呗。那么两人洗完澡以后呢，老板啊就替这老头啊也付了澡钱。老头说，别介，我老板您行了行了啊，我给您付这澡钱，咱还聊这么半天呢，咱交的多过得多，得交个朋友了。那么大概呢这事儿过了一个多月之后，有一天就在棺材铺的门口来了20多辆装满了木头的大车。这车上的人啊到了门口什么也不说就开始卸车。棺材铺这老板很吃惊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赶紧跑出来，你们这拉的哪家东西往我这卸，怎么回事啊？人一听，不就这是要木料呢吗，我们给你卸了卸了得了。别先别卸呢，我这都快关门了，我买得起这么些木料吗？哎，没错，这就是这儿啊，这个送货的这个啊条子给我们写好了，车钱都给了，你瞧。接着说着话就卸。老板拦着，拦也拦不住啊。结果呢卸完了木料，哎，人家赶着车就走了。那老板很奇怪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哎，也没人来问这些木头的事儿来。老板呢也就放了心了，哎，得反正给我这儿，我先用着。找木匠做棺材，哎，也难怪，这木头好啊，棺材做出来也好。哎，这棺材铺这买卖越来越兴旺了。 你看同样的价钱，他这棺材木头好，那这孝子贤孙们肯定愿意买这儿的，对不对？买完搁在坟里边埋好了，它不烂呢，这孝顺呢。这老板就老琢磨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忽然想起来了，我在澡堂子里碰那老头儿，别是狐仙爷吧？我替狐仙爷会的澡帐，我请狐仙洗过澡，他帮助自己了。那我发了财了，我可不能忘恩负义。于是他就想盖座庙，可盖庙这得有地方，附近也没有地方啊。干脆我呀，盖个过街楼，供个财神爷得了。于是呢，他就请木匠在胡同里盖了一座阁楼，在这楼里呢供着财神爷。过街楼盖好以后，附近的住户啊、商家呀，都上这儿来上香来。那过路的人一瞧这是怎么回事啊，也要停下来看看这个阁楼。阁楼上的楹联写得非常好，叫莫佑一方恩已久，楚仇圣恩怨不虚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件事儿就传到皇上耳朵里了，皇上就派了一位御史也来参拜参拜这财神爷来。结果这御史啊，率官员来到过街楼上好香，刚要磕头，突然之间就从阁楼里窜出了一道火光，顺着窗户就飞出去了。这御史一瞧，呀，财神爷还是经不起我一拜啊，这有点意思，带着人呢就离开了。哎呦，有这传说之后，这香火更盛了。为什么？这是真的呀，真有财神爷呀。当然了，这仅仅呢是一个传说。那个曾经被乾隆皇上邀请到皇宫陪皇上下棋那位白淑宇，他是卖包羊肉的呀。乾隆皇上微服私访，爱上这口了，特赐他腰牌啊，可以去皇宫啊给皇上下棋啊，并且给皇上那做这包羊肉。这白淑宇不简单，据说朱市口的这座过街楼就是珠宝行的人特地为他修建的。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您听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。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，咱们继续游走京华，说说过街楼的故事。那么这个传说呢，收录在《北京手工艺的传说》这本书里，由黑增典口述，马杰整理。这白淑宇进宫陪乾隆下棋的事儿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没几天就传遍了大半个北京城。这玩意儿，这受了受不了啊！卖包肉的上皇宫陪皇上下棋去。话说这一年的端午节又到了。乾隆呢看腻了江河里的这木龙船了，端午啊赛龙舟啊，可河里呢都是木头船，没劲，老看他要打一只赤金的小龙船放到宫里玩赏。那这都纯是玩赏的，这下不了水，赤金的下去那能不沉吗？坐一赤金的龙船下水一看，喝油挺好，这是赤金的吗？这个上至下正阳门外珠宝市首饰行打这赤金的小龙舟，呵，一时之间呢，这珠宝首饰行业这手艺人全忙坏了，找的最高明的最高级的匠人，画样的画样，炼金的炼金，没几天就打成了一只赤金的小龙船，就送进宫里了。可没料到啊，皇上身边有个太监，这主是又贪又狠。他呢，您想他在皇上身边经常做一些个欺君罔上贪赃枉法的事儿，皇上都不知道，假借皇上之名。您看好多都是这样啊，怎么叫皇上不急太监急呢？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呢，都是求他们办个事儿啊，这个不成那个这个，过好些天给好些钱，这事儿成不成啊，看这钱这份上这成了，但是以后别这样了。其实皇上不知道，就他就给办了。就这太监一瞧这条金龙船成色也足，分量也重，做工也精，太好了，就起了贪心了。 他私自就给扣下了。照这样子，又派人连夜打造了一个包金的，送到乾隆皇上的面前。乾隆呢？乾隆好，别看他不是研究古玩的，他比谁不懂啊。那皇宫里什么东西没有啊？各种珍珠宝贝，他拿过来他就知道这个，这真的，这假的，这个后座，这好，这过油炸了啊，那烟熏的好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乍一看这小龙船金光闪闪，呵，好看漂亮，赶紧拿过来。哎，拿手一拿，就觉出不对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分量轻啊！来人，这太监赶紧跪到乾隆跟前了。皇上，您有何吩咐？这个赤金的龙船怎么这么轻啊？难道这里有假？这太监啊，要没嗓子眼长着，心就蹦出来了，心说这皇上，按说是皇上拿着看看挺好玩，往那一搁，过两天就忘了，进了内库了，后半辈子皇上就想不起这事儿来了，我这不就白挣了吗？他他怎么知道了？这个不行，这事儿我不能搁我身上，赶紧往外布。皇上，这会不会是珠宝行的手艺人有意欺君呢？他们欺负皇上您没见过真金啊，这不能轻饶。皇上一听，皇上我没见过真金，给我砸！派人把龙船砸开，船分两半，就见啊一层金皮包着白银色的这么一个船，再一看，好，里边是银的。乾隆一瞧，呵，还真用点银啊，没给我用锡的，大怒啊！当时就以欺君之罪判了珠宝手艺人的死罪。这可不是死一个死俩，因为做这小金船，这不是一个人做的，再者一个，他不是你死就完了，抄家满门，诛灭九族，谁家没个三妻的俩后的，谁家没个啊媳妇儿，没个大姨子小姨子，谁家没个兄弟，没个叔，没个大爷，全得死啊！这叫祸从天降。这珠宝手艺行听见这个消息，全都吓坏了。问题这冤枉啊，明明是真金的龙船，怎么成假的了？这个可是问题是怎么办？你能上皇上那说去，进宫找皇上，皇上您这不对，你见得着皇上吗？这可怎么办？大家伙都没主意了。可眼下呢，降罪这圣旨还没出午门呢，这个消息是有人传出来的，要趁这圣旨还没下呢，先想办法进宫，请人进宫求情去，说不定还有个活路。可谁能进宫呢？哎，这些手艺人们一想，就想到了白淑宇，早就听说了卖包肉的白淑宇啊，牛街的李满，人跟皇上交上朋友了，经常进宫给皇上做包肉，陪着皇上下棋，这他要能帮忙求个情，兴许皇上能开恩呢。于是请出几位头面的，有头有脸的，哎，从正阳门就赶到了牛街。白淑宇一瞧，嚯，有几位穿戴整齐的人来找他来啊，您请进请进啊，想买多少肉啊？我们不是买肉来的。不是，没关系，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。哎呦，我们都是前门外珠宝事儿的，我们是手艺人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这样呢，就把皇上造金龙船和被判死罪的事儿，哎，这么一说。最后说，我们今儿就专程啊来求老哥您帮忙啊，您一定得帮帮我们，我们这多少人呢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您救我们这么多命，您这造出东方明珠电视塔来了，您都，这是那会儿没有，反正就这意思。白淑宇一时可感到事情很难办呢，这金龙船怎么会成假的了呢？要他们送去真是假船，那就是犯的欺君之罪，我要去求情去没好处，还得遭连累啊！就算他们送真船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掉了包了，这没我什么事儿啊，我能跟这个深宫大内的人说上话吗？把我自个儿扯进去，这为什么？要再者一个，这你求人办事儿难，你进找人家是下棋去行，你求人办事儿凭什么帮你办？那叫皇上。又一想不成，毕竟是人命啊，这么多的人命，他把事儿详详细细的问了一个清清楚楚。 这珠宝手艺人一色儿都回答，您放心，没错，我们吃了豹子胆，我们敢给皇上送假的吗？您想想。白叔一想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这估计是在转送的过程当中让人啊给偷换了，这偷换的人说不定就是皇上身边的人呢。可要真是这样，查是查不出来的，弄不好啊得罪人罪上加罪，不如啊吃个钱财上的哑巴亏，保住性命要紧。可是有什么办法能搭救这些兄弟的性命呢？想来想去，想去想来，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。他一拍大腿，有办法了。哎呦，这几个珠宝手艺人赶紧跪下来，泪流满面啊，一个一个的，我们这些兄弟的性命就托付给您了，您说什么办法了？哎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啊，你们起来先回去，我先进宫，我先看看消息，你们先回家等信儿。当天下午，白叔宇就进了西华门，上了内宫，照例陪皇上下这棋。棋下的一半了，这白叔宇是双眉紧锁，哎了一声，他就低下了头啊。乾隆一瞧，哎，平时你下棋都高高兴兴的啊，今天你怎么唉声叹气呀？有何为难之事啊？白叔宇故意摇摇头，这不好说呀，皇上多聪明，一瞧就是有事求我呀。得了得了，说吧，咱当朋友走啊，朕不怪，说，听说给您那条金龙船是假的。乾隆一听，眼珠子瞪起来了，你要怎么着你啊？啊，这些手艺行的人太可恶了，他们平时造假卖假我就没说什么，竟敢欺君，我要把他们杀了。嗯，他们这样的人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白叔宇赶紧跪下了，皇上，小民在外边听说这些手艺人可没有欺君呢。乾隆说，没欺君，我当时砸开看过，里边是假的银子的，外边包的金，怎么能说没欺君呢？嗯，我听说呀，他们送来的是一个样品，让您先看看，您要是满意呢，就照这样品做个真金的，要是不满意呢，他们再做个别的样式的。没想到可能是宋磊没说清楚，结果您一生气，您当时您传旨要满门抄斩，那这他们不敢说话了。乾隆一听有这等事啊，这倒有可能。白叔宇一瞧乾隆这迟疑了，赶紧磕头啊，明君不做糊涂事啊，万岁，依我看这不是欺君呐，这是臣民们对您的尊重啊。乾隆听完呢，哎，微微一笑，在他那儿不当回事儿，你要杀几十个人算什么呀，不杀不杀又算什么呀，得了，只有你啊与满朝的臣子说的都不一样。嗯，那个砸断那个在哪儿呢？小太监一听，在那个什么，在那个，我这不这怎么回事，在哪儿呢？小太监心说，我偷偷拿回我那儿去了，我认为这银子也值点钱呢，啊，皇上怎么又要了，那我给您拿去吧，一会儿又给拿回来了。皇上仔细这么一看，哎，就觉着刻的不错呀，样式也不凡，也大气，行了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叫珠宝手艺人们照这个再做一只真金的龙船送来，朕就免他们死罪。就这样，珠宝手艺人可就得救了。虽然说里外里吧搭进了两只真金的龙船，可是免去了满门抄斩、诛灭九族大罪啊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儿。那么为了酬谢这白叔宇，他们送下了好些的金银珠宝，那白叔宇一样也不要。他说了，这个穆圣曾经说过啊，人要以宽厚为本，助人为乐，我是穆斯林，我做了一点我应该做的事儿，这以后呢，他还是照样卖他的包羊肉。那么珠宝行的手艺人们打心里感激这位救命的回民朋友。那么在他死了以后呢，珠宝首饰行业的人筹集了一大笔钱，在北京廊坊二条三条之间呢，盖了一座过街楼来纪念他，并且呢，按照回民的习惯，不供象，只供羊肉， 那么在珠宝行当里一提白淑宇，那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无人不感激。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了，因为过去宫里有造办处，皇宫里做什么东西直接造办处做了啊，就算是他上外边做了，宫里肯定是拿宫里的料，你用多少金子宫里给你啊，不可能是你自个儿用金子我再买，这不可能，还怕那金子成色不好呢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故事呢很生动，而且呢它里边还有点深刻的道理。据说呀，在庚子年间，就是1900年，八国联军大闹北京，大石烂着火，整个一条街都给烧了，可就是没烧着这过街楼。现在这过街楼还留着一块木板呢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传奇故事说不停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咱们继续游走京华，说说过街楼的传说。那么咱们提到的那个菜市口过街楼呢，在那个1998年修建菜市口大街之前，位于这个棺材园上街和自新路之间。那么咱们北京最后一个过街楼啊，就是菜市口大街那儿那个过街楼啊，在1998年的时候就拆除了。那么当年呢，对于这个是拆还是存啊，这个有两种不同的观点。据说呢，最后决定是迁址保护，异地重建，就是在这儿拆了，但是呢给它迁到其他地儿重建去。虽然菜市口大街已经建成十多年了，但是这过街楼的重建至今呢，哎，是了无音信。那么北京这些个古老的建筑啊，是北京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，哎，是这些个文化传承见证着历史酸甜苦辣的这种文化的符号。没有这些老建筑，北京的历史和文化实在是不完整啊。外国人到北京不是来看高楼大厦的，是来看我们悠久的历史、古老的文明、灿烂的文化的。连一点老建筑都没有了，那哪儿还有什么古老的文明啊，还有什么灿烂的文化呀？所以呀，希望啊，咱们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。那么我们之后的这些个拆改的这些个工程啊，多想一些个文化历史的问题，热爱北京，热爱历史，才能热爱咱们自己的国家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京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徐徐道来话北京》，我是徐德亮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讲的是过街楼的传说和故事。下边又到了我们《北京小曲》这个单元了。那下边呢，我再给您唱一个插曲吧，叫《为人必尽孝》。这个过去呢，咱们一直是孝道治天下，后来呢曾有一段时间批判这个，说愚忠愚孝不可取。当然我们现在想起来还是孝敬老人还是好的，只要我们不迷信的那种愚忠愚孝就可以了。那么最后呢，为大家献上这段插曲，也是清代的，叫为人必尽孝，三弦伴奏依然是著名的李建书老师。那么在这儿呢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